我与你、 哦、我与你， 哎，对，但这个呢往往是在什么呢，叫遗赠抚养协议中比较多， 嗯， 遗赠抚养协议中我可能会到里面会涉及一些赠与的问题啊， 嗯 之类的，写法呢都是说我与你那个与， 嗯， 但是在汉语的含义中啊，常规来说吧，就是说呢，给予的与跟我与你的与赠与其实含义中他们是相通的，就是嗯。 都是给予的意思、啊、 对对，给予的意思。 好，那么二毛呢又发了一个微信啊，应该说的更加的这个真切一些了哈。他说我有一套婚前的房产，是属于呢我个人有全部处理权的房子啊。他说我想呢写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就是把我名下的婚前房产的全部份额百年以后给我的女儿啊。我写赠与对吗？说还是写我名下的房产全部由我女儿继承啊，这两个词儿截然不同。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写哪个。 您说的 实际上是写的给他女儿。 对，您说的更明确一些，我可以告诉你的更明确一些。 嗯。 第一是题目的话就是写遗嘱，就是遗嘱。 嗯。 这个不存在一个说赠与的问题了，就是遗嘱。 嗯。 您比如说这个婚前这个房子是吧？如果能够确定的话，嗯、这里面没有涉及相关的继承的问题啊，比如说，嗯，那么完全是你个人所有权的房屋，那么您就可以把此房屋吧，说在你百年以后，是吧？全部由你女儿继承， 嗯， 就可以了， 行了，也不用什么赠与了， 这 样这 个不涉及赠与的问题了，嗯、就是一个遗嘱， 嗯，或者说由我女儿继承可以吗？ 是的，有全部。由你女儿，也就是由我女儿继承。 嗯， 哎、这个 对，您就写一个， 把这个房屋的信息写明确，坐落地址是吧？ 嗯，所以呢，其实很明确了哈、啊，就是说，您这个房名下的房产呢，全部由啊，就是您写您的女儿继承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啊，这样写没问题的啊。好的，那如果呢，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依然呢可以问这个张律师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好，那下面呢还有时间，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也是呢梳理一个一个的跟法律有关的一些内容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先看第一条，说中国消费者协会啊，提醒大家要警惕骗局版以房养老。说中消协呢提醒老年消费者警惕呢骗局版的以房养老。前不久呢，有数十位的老人陷入了以房养老的骗局啊。老人们呢根据所谓的理财人的介绍，以房屋作为呢抵押贷款啊，那么然后呢投资于号称每月可得10%到15%的高息的理财项目，本希望呢能够安度晚年，却很快发现的不光收益和本金得不到归还，连自己的房子也被强制过户，或者呢需要再欠下债务来保全居所。关于这个以房养老的事儿呢，实际上是前些年呢国家还是挺推崇的一个事儿啊，但是由于呢这个传统观念不同，所以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国的这个老年人呢好像接受度也并不是太高。其实这个事儿好像就有一个是华夏还是哪一个保险公司啊在干这个事情。如果说他跟您说以房养老是其他任何机构做的这个事儿，您都要特别小心啊。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以房养老本身的话，虽说国家这个政策本身啊它是好的，是为了给一些老人呢，都是有房产的老人，可能因为呢当时的收入啊可能不是太高情况下，那么给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晚年的吧，一个经济保障算是一个。但是首先呢这个协议本身吧，如果说就真正的以房养老的话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里涉到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这样抵押担保的问题等等的吧，往往一些老人吧他看不懂，可能也对这个政策和方面吧，或者有一些是吧自己的一些误解和等方面吧。但是呢咱们撇开这个正常的以房养老不说，就是针对现在我们这个案例这个信息快讯中啊提的这样一个骗局版的话，以房养老，它实际上啊，涉及的是三个合同，一个是呢借款合同，另外一个是房屋抵押合同，还有一个合同是一个投资理财合同。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如果说您评估，比如说呢， 你的借款合同啊，前面有一个借款合同，一定会约定相关的利息，是吧？等等情况。 嗯。 接着他来了一个呢，抵押合同，房屋抵押合同。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到期不能偿还借款的话，本息的话，本金和利息的话，那么要以此要把你现在抵押的这个房屋享有优先的这样一个受偿的权利，就是说拍卖获得这样一个受偿款的权利，这是优先权的啊，这个抵押权。它主要是问题是出在哪了呢？前两个的话，我觉得一般情况人们都会，因为我借你钱了嘛，自然而然的给你提供一个抵押，也正常吧。主要问题是出在哪了？出在这个投资理财协议上了。 对， 就是你的钱投出去，拿不回来。 嗯， 问题是出在这里了。这个圈套，我觉得实质上说，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这个投资理财协议。 嗯， 对。 所以，作为老年人来讲呢，一定要知道这个辨别 啊 一些事物真假的能力。当然了，如果自己呢辨别不了的话，一定要注意跟自己的儿女多商量啊这个事儿，或者到有关的部门去询问一下，千万不要被那些小恩小惠、那些小利所迷惑啊。比如像这个以房养老的事儿，实际上是非常单纯的，它就是有关部门，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啊、国家指定的部门哈、啊，把你的房子呢给抵押了，然后呢你还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但是呢每月呢。有关部门还要 领取 一定的你养老资金，你一直可以住的，一直到您百年之后啊，然后这个房子人家再收走，就这么简单啊，没有什么理财金呐、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做法。 其实人家收走之后还要进行拍卖，拍卖之后如果是扣除相关的款项，有富余有剩余的话，还要给您的继承人呢。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这个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乱去接受这种事情啊。哎呀，有些这个老年人呢、啊、总是容易被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哈、啊、老觉得天下掉馅饼，怎么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呢？所以这个事情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有的时候呢他被受骗的就是爱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在作怪。当然这个话特别难听啊，但是我还是真的要说出来。免得大家呢再去这个被骗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区的业主呢购得133个车位高价出售，那么当地呢称这个行为是不违规的。近日呢有业主反映说，长沙的某小区业主呢一人购得了133个车位啊，设地所以后向其他业主呢高价出售。这个小区的业主呢认为此举影响了其他业主的利益，对此呢当地房地产联合调查小组查实后表示说，这个项目呢他的车位销售无违规啊，所以呢这个业主认为个人权益受到了损害，建议呢走司法途径来解决。你看这调查完了以后说这是不违规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调查它只是针对这个表象上说，第一、看到是开发商把这个车位卖给了业主，人家说我卖给事业主，没有卖给别的公司。 对，从这点上、 对，人家说我是按照正常的走的、 但是这么多的车位卖给一个业主，这合适吗？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是业主的话，我们觉得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很不爽的，凭什么说把我的购买权给相应的变相的剥夺，是吧？ 对， 就是我本来我可以以较合理的价格从开发商处，是吧，或者是物业公司处买到这样一个车位，但现在的话我需要向第三人，这个二道贩子所谓的啊， 对， 去买这个车位， 嗯， 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或者是很不公平的，自己权利上受到侵害。我觉得这个问题吧，我们得找相关的依据。我们看啊，这个物权法呀74条，它有一个什么规定呢？就是说建筑这个所谓的这个车位吧，咱们就简单说，就是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啊应当首先满足是业主的需要。然后呢只是说呢，作为这个车库车位的话，在业主之间你可以进行相关的这个一个转让行为，就是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如果理解这个我刚才第一前半句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含义，就是说他要是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我觉得这里面的话他有一点钻空子，钻空子感觉，他好像是说我也在满足业主的需要啊，你看我不再向业主去出售吗这个车位吗？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他变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法条上他说的是什么，是你作为开发商，或者说你开发商把这个车位你转给了物业公司，对吧？所谓有的他们是下属单位嘛，转给物业公司，你进行对外出售的话，我们认为是你直接面对的业主， 是你要优先的满足我业主每个业主的需要。 嗯， 如果我们要放弃的话，你可以再进行其他的，是吧？ 您刚才说是每个业主的需要是很重要。如果他说满足业主的需要，比如那一个人，他说我就需要这么多、啊，也是想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呢，你满足每个业主的需要，那就是我其他的业主也应该有权利得到这个。 我们理解法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他的立法精神，是吧？这样一个目的。去考虑，因为本身的话，这个车位的规定就是本着一个对广大业主的满足一个业主的需要，算一个基本需要。 嗯， 考虑，甚至有的小区的话，车位本身的话，可能还评不上一个业主的话能评到一个车位， 是 还有这样的现实问题，本身就评不到，你还要进行这样操作的话，本身我认为就是对这个物权法的，咱们我刚才所说的这样74条的违反。嗯，我认为就是违反，是变相的在钻法律空子。 没错，所以像这个事情还是建议他们走司法途径再来解决这个事儿 哈，可以起诉开发商。 嗯，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边，说这个房产啊给了孙子，遗嘱呢为何被判无效呢？啊，说于某呢有二女一子，在他去世以后啊，其名下的遗嘱房产呢该由谁来继承呢？那么三人之间产生了矛盾，近日呢有关部门也起诉了这个案件哈。法官表示，这其中的问题出在了一份代写的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上边啊。那么实际上这条呢就是牵扯到这个遗嘱到底怎么是有效怎么是无效的啊，这点很重要。 对，这个信息吧，我觉得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呢遗嘱的形式都有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本案涉及的一个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 嗯， 那么这个遗嘱的形式啊它有多种，我们常规的有呢这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还有口头遗嘱。 嗯， 那么关于这个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啊，效力问题，那么一般情况下它应该满足啊以下六个条件吧。第一个是立遗嘱人呢需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是限制行为能力或者是无行为能力，在实践操作中啊是需要在立遗嘱吧之前的话，最好是一周左右时间，最长不能超过半个月，然后到医院开具相关的这样一个证明，证明自己的这个神志行为能力吧、思维能力吧正常。就 不管多大岁数都要去开吗？比如你刚五十多岁， 如果说 写遗嘱，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针对岁数大的，60岁以上的。 哦， 一般年轻的话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这个是从一个尽可能是避免这个瑕疵角度考虑啊。 嗯， 因为法律规定是说你需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怎么证明啊？如果说你要进行拍摄了，可以是吧？ 嗯， 就来你的言谈举止能证明说你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拍摄呢，我只是一个自述遗嘱呢，怎么证明是吧？你自己到医院。开个证明，做个检查，这就可以满足，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问题。 嗯， 第二个是呢，立遗嘱人呢，需要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你的遗嘱需要是你的真实想法。第三个是啊，处分的需要是您自己的财产，不能处分别人的财产，不能把别人的财产立成你自己的遗嘱，进行一个分割。第四个是呢，应当有两个见证人在场，并且是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五个是呢，见证人中当中一个人呢，当中一个见证人呢代书，并且写上这个年月日吧，签字等等的这个啊。第六个是啊，代书人呢还有其他见证人吧。也是就是需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咱们所谓的啊这个东西不能说有其他的一些瑕疵，比如你找了一个很岁数很老的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过来了给你去做见证人，当然说了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辈分吧，各个方面吧，可能是具备完全是吧具备相关的条件，但是有可能他的因为岁数原因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明的话可能存在瑕疵，就是所谓一个见证人的瑕疵。 嗯， 哎，以上吧，我觉得就是六个条件，如果具备了的话，一个代书遗嘱，基本上应该说是有效的。 嗯，刚才我也特别认真听了您说的这个几个必要条件哈，我觉得有些呢，咱们私下里是可以完成的，但有些呢，确实有些兴师动众哈，比如说要找两个，叫什么见证人。 啊，在旁边还要什么代书啊什么的，必须要这样吗？ 因为本案，因为现在这个安居快讯这个新闻上啊，他说的快讯上他说的是一个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 对，因为代书遗嘱涉诉了问题，所以这里面的话，既然是代书遗嘱，是意味着言外之意就是说，让遗嘱人让别人给他代书，自己是因为自己比如说不识字。或者说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什么原因不能写字了，那么让别人来代书，别人代书的话那就是第三人了嘛， 明白， 那么得两个人，两个人当中一个人， 所以这是代书遗嘱必须要刚才符合您这六个条件，是吧？ 是的 啊， 代书遗嘱， 如果不是代书遗嘱就是我自己写的话还需要这些吗？ 那 有什么 自己写的话，那比如说第一个条件需要具备是自己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对，这是 第二个是自己的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所处分的财产是自己的财产， 这三个都是 对，第四个就是在形式上，那么你自己呢需要把这个事情描述清楚，对吧？然后呢结尾的话自己签字写日期，是吧？甚至需要的话按个手印，这 就可以了。那这个遗嘱写完以后还需要去公证吗？ 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的你认为啊，如果说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去公证。其实咱们从这个法律上说，公证的作用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你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还有一点就是呢，有可能当事人不懂法，你写的遗嘱啊可能有一些瑕疵，你要公证的话，公证可能会给你看一眼，在这个合法性是吧，会给你把一个关。有的呢当事人比如说我不走公证了，因为公证本身的话不是法律强制性的，它无非是对一个真实性的一个确认嘛，是吧，或者合法性的一个给你进行一个帮助的一个确认嘛，那么有的可能也找律师也帮助呢给确认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有没有问题，合不合法，也就可以了，就是说法律上这不是一个必经程序，说 好 啊，对，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说这个租房小心那些套路。租房进来呢，让人心里很烦啊。说不仅仅是租房的这个房金的上涨，长租公寓呢爆出了什么甲醛超标啊，另外呢还有长租公寓又爆出了一对夫妻租住的房间呢被安了这个针孔摄像头等等，并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很显然，混乱的租房市场已经不仅仅是租金上涨的问题，尤其是鱼龙混杂的长租公寓里边，如何享受高品质的这个租房的同时又避免那些租房的坑哈。实际上刚才提到比如说给人家安了摄像头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这不仅是违规了吧，这是犯法了吧， 我觉得挺恶劣的一个行为。 是的， 但是这新闻是这样说，我觉得在实践中啊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摄像头人家会说不是我安的，就是说怎么证明说这个摄像头是人家出租人我给你安的呢， 是的， 麻烦吧，很麻烦。所以这是一个面临一个，我觉得作为当事人作为承租人的话，咱们考虑啊，如果说要是说怎么能更好的维护自己权益的话，第一，在承租合同上关于违约条款，违约责任的条款可以加重，就是、 加重 就是比如说违约金之类的东西可以加重，比如说出租人如果说违反了一些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是吧，比如我们就可以列上说如果你要装摄像头的话，如果被我们发现的话，或者有其他的比如甲醛超标的话，达到什么标准的话，你要承担违约责任，我甚至说给我要赔偿违约金都得，对吧，这个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呢，在入住时仔细的进行一个检查吧，可能这个现在来说是一个必须的， 没错， 是一个条 件。所以就说咱们别怕麻烦啊，就在这个租人家房子的时候，你们要签一个协议，不管是中介公司还是业主哈，尽量把你所担心的内容的全写在这个合同里边啊。 对，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万一要出什么事情的话，有这个合同在先就好办。比如像刚才您说那个真的，我还真没想到，就说这个本来安了摄像头，这个是多恶劣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真的是扯皮扯不清楚，人家那个出租公司就说这个不是我安的，他可能是上个这个租房子的人他安的，这都说不清楚了。 对， 所以这个事儿很麻烦。那就这个安啊摄像头这个事儿，是不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我觉得已经侵害了个人隐私。如果说是轻微的话，那是一个违约行为。如果重了的话，那可能是一个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是的。所以对这样的一些做法，咱们是唾弃的哈，一定得特别注意。好的，那非常感谢呢，今天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大家记住，每周六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别忘了到时候呢跟我们进行交流。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